那么关于北京的歌曲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歌中呢有人们对这座城市的喜爱，歌曲的背后呢有很多关于北京的故事。那么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您是不是在休假的时候一起来感受一下有关北京的优美旋律，也祝您五一快乐。那么今天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一起来聊的就是歌声中的北京故事，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吧。 那沙发飘着茉莉花香， 世界的夜间墓碑已忘掉， 穿一杯佳酿飘远方，胡同里既有香，对人唱当老生调的夕阳回荡，波浪鼓儿响，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哟，我一个人蹲在墙根儿没人搭儿，眼睛愣着神儿，心中纳着闷儿，怎么今天的我这么没有精气神儿哟，好像写个词儿写丢了魂儿哟。大清早路边的馄饨摊儿，一个板儿农骑着板儿车拉着板儿砖上班儿，豆腐脑一块钱一碗儿，扶手上飘着京韵大鼓的小段儿，喝一碗豆汁儿，追一个胶串儿，青花瓷罐跟着卖洋香的油渣儿，胡同口的小贩吃着冰糖葫芦串儿，旁边的茶馆摆着一张马三立的相片儿，钢笔喷身，喷笔万身，万笔叠身 ，Waiting for your consideration， 一放好多年的还是这么笨呐、啊，北京的土著 pay attention。一片西瓜四五两斤，蒸大包皮脆沙瓤，当四合院的沙发飘着茉莉花香， 世界的夜深不被遗忘， 穿一片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上当，老乡调的戏也会让波浪滚香，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 蹲山累了蹲着，蹲累了坐着，坐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睡着，睡不着眯着，像一群八哥是倍儿有面子。做人要厚道，要计较礼貌，见人要温柔，千万不要迟到，斤斤计较只会自寻烦恼，不如微笑，世界无限美好。公园里老头牵着他的老伴儿，七八十岁走起路来还是那么有伴儿，哼，一根冰棍儿，穿一件背心儿，脚口垫的血总是非常的纯粹。就在那哟哟哟哟安门的旁边，这一句 go go go go 够不利的包子儿，切切切切个卖了半斤儿，光一个天桥好自身。就在那哟哟哟哟安门的旁边，这一句 go go go go 够不利的门脸儿。切切切，刚卖了半斤儿，光一个天桥好似神仙儿。切一片西瓜四五两斤，蒸的熬皮脆沙瓤当。 世界的夜深不被遗忘， 转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斤，蒸的熬皮脆沙瓤当。 天的夜全部被遗忘， 穿一杯佳酿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斤，蒸的薄皮脆沙瓤当。穿一杯佳酿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 北京的土著。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祭奠，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现在呢，如果说提到蔡国庆老师的名字的话，可能很多朋友反应都是两个词，第一个就是什么冻龄明星哈，那么他真的就是那种，就是这个不管岁数多么大，好像看起来都是那么年轻哈。还有呢，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到他唱的歌《365个祝福》哈，但是呢，他自己认为自己的成名作应该是《北京的桥》。那么这首歌诞生的年代呢，恰好是北京飞速发展的时候，环线、立交桥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而且呢，当时全中国都很少有立交桥。那么现在的年轻人呢，可能很难想象当初因为这首歌，很多人来到北京之后，没有先去参观什么名胜古迹，而是先来看北京的立交桥。那么这首歌呢，也成为蔡国庆和观众之间的桥梁，让他走进了千家万户。一起来分享《北京的桥》，由蔡国庆演唱。 个桥啊，瑰丽多彩，金鳌玉洞望北海，十七孔桥连玉带，高粱桥龙王那个把呀把水卖，金水桥皇上挂呀金牌，卢沟桥的狮子啊最奇呀怪，你就数啊数啊数啊，怎么就数不过来？哎哎哎哎呦！ 青梅说北京的桥西直门桥到现在呢，经过西直门桥还要开导航，不然真的是会走错的哈。花瓣花间说今年元旦晚会上潘粤明唱了摇滚版的北京的桥也不错，虽然说潘粤明是在很认真的唱，又是摇滚又是说唱，但是看他正经认真的模样总是忍不住想笑。 三元桥蝴蝶那个飞呀飞天外，这叫明珠绕呀花台，立交桥是修得特别呀快，你就数啊数啊数啊，怎么就数不过来？哎哎哎哎呦！ 其实呢，有很多关于北京的歌并不是在北京诞生的，比如说韩红唱过一首歌叫《北京的金山上》，那么这首歌呢源自咱们国家西藏林芝地区。那么第一个唱这首歌的人呢叫做常留柱，20世纪60年代他到西藏支援建设，听到当地呢有一个叫扎西的老人给他唱了一首当地的传统民歌，后来呢他跟另外一个朋友根据民歌的旋律创作了这首《北京的金山上》。在1964年全国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那么按照规定呢必须要是业余歌手才能参赛，但是呢常留柱却是一位专业歌手，所以说呢他就找了一个叫雍熙的人把这歌带到了北京的舞台上。而这个叫做雍熙的藏族歌手不是别人，正是韩红的妈妈。后来呢韩红又对这首歌进行了翻唱，母女两代人分别演绎一首歌，也算是歌坛中的佳话了。 走遍了南北西东，也到过了许多名城，静静地想一想，我还是最爱我的北京。这几句词呢，是歌曲《故乡是北京》中的歌词。那么这首歌的曲子呢，是由已故作曲家姚明创作。当年呢，他在为朋友的乐队改编京剧曲牌的时候，认识了中国唱片社的编辑刘磊。刘磊呢，就无意间跟他说，您对京剧这么熟悉，能不能用京剧的曲调写首歌呢？当时呢，姚明觉得诶，这提议不错，回去之后呢，找到了阎肃老师，请他写写北京。第二天呢，阎肃就把故乡是北京的歌词给了他，他谱好曲之后呢，发给了央视元旦晚会节目组。于是乎呢，就在这个晚会之上，大家看到了李谷一用他甜美的声音唱响了京韵京味的故乡是北京。那么这首歌风靡之后呢，姚明又创作了一大批京味歌曲。原来呢，这种形式被称为戏歌，而姚明呢，也成了戏歌的开山领路人。王宇说还有前门情思大碗茶说唱脸谱。易先生说对前门情思大碗茶和故乡是北京的印象太深了，小时候在爷爷奶奶家，他们喜欢看戏曲频道，里面呢就老放这两首歌。小瓶子说记得第一次听故乡是北京是在小学的音乐课上，然后呢就忘不了了。行者无涯说作曲人姚明之前也很郁闷，记得他之前开玩笑说明明自己出生更早，写歌的时候运动员姚明还没开始职业生涯，但自从打篮球的姚明火了，自己呢就老被认错。无所谓说 刚才那朋友别说西直门桥了，北京刚有立交桥的时候，多少人走个三元桥都下不来，这么夸张吗？很多城市啊都有钟鼓楼，比如咱们北京西安、银川、酒泉、安阳等等。那钟鼓楼呢，往往是钟楼和鼓楼的合称，是古代用于报时的一个建筑。在1994年的时候呢，歌手何勇就唱了一首名为《钟鼓楼》的歌，那么这也是他的一个代表作，之所以能够成为他最出名的作品，和歌曲的旋律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在这首歌之前呢，何勇有些饥不择食，那为了这个痛快地发泄自己各种各样的情绪哈，歌曲中大量出现了很多其他的音乐元素，比如说朋克、金属。那么在当时呢，能够接受这样曲风的人其实不多。那么《钟鼓楼》这首歌引进了北京民谣，旋律了朗朗上口，便于传唱。而且呢，在1994年香港红磡的演唱会现场呢，何勇还把自己的父亲何玉生一起请到了台上，合作了一曲，一起来分享何勇的《钟鼓楼》。有听众在群里说哈，今天的这个歌曲都很有年代感哈，那么下半时段呢可能就会年轻一些，好吧。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些歌声中的北京故事，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直播继续，待会儿见喽。

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说的是歌声中的北京故事。欢迎大家呢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很多关于北京的歌曲都是为孩子创作的哈，比如说李明胜作词的《卢沟谣》，这首歌呢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畅想中国》之中。那么这首歌呢是他在中秋节站在卢沟桥头啊，看着一群孩子在月光下玩耍时产生的灵感。据说啊，只花了俩小时，卢沟谣的第一稿就完成了。音乐人恶毛看了词儿呢很喜欢，于是呢就帮他谱了曲。但是呢，李明胜对于歌词一直不是特别的满意，觉得既然是写给孩子的歌是吧，就应该听一听孩子们的意见。于是呢，他就把这歌词拿给朋友的孩子看，后来呢又请了很多幼儿园和小学的老师和家长来提意见。那么在原版歌词之中呢，第一句歌词是永定河出西山，冲出平原北京湾，但是呢有孩子说不太好懂，于是呢这词儿就变成了永定河出西山，碧水环绕北京湾。后来呢还有几个人觉得歌中的晚清衰民国乱，列强践踏毁家园，卢沟桥狮子吼，宛平城头浴血战，太沉重了。李明胜呢也是反复征求孩子和家长的意见之后决定不改，因为有的家长说得好啊，历史是不能够改变的，尊重历史对于教育孩子有很重要的作用。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丰台五小合唱团演唱的这首《卢沟谣》。刘小闹说，第一次听《钟鼓楼》是小学，觉得这首歌傻傻的，跟我听的刘德华黎明一点都不一样，今天听却听哭了。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都是正确答案，原来艺术作品是真的需要自己的沉淀才能理解的。 关于北京的参唱歌手最多的歌曲啊，一定是《北京欢迎你》。这首歌的作曲和编曲都是小柯，歌中选用了大量的中国风元素，那么这对于小柯来说呢，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之前呢，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这是第一次用这么纯正的中国元素进行创作。其实呢，这首歌的诞生还挺有意思的。当时呢，小柯跟奥组委的工作人员在一块儿商量创作的方向，发现呢，之前几届奥运会的主题歌没有哪一首敢用民族的方式进行演绎，于是呢，他就产生了一个念头，要把这首歌写成一首极具民族特色的歌谣，一方面是体现中国的文化，还有一方面是歌谣的旋律简单，通俗易懂，老少皆宜，很容易被大家接受。那么我个人呢，也是特别喜欢这首歌开头的那一段同期声，听起来特别有北京的味道。 迎接另一个晨曦，带来全新空气， 气息改变轻微不变，茶香飘满情意。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拥抱过就有了默契，你会爱上这里。 不管远近都是客人，请不用客气， 相约好了在一起，我们欢迎你。 我家种着万年青，开放理论传奇， 为传统的土壤播种，为你留下回忆。 陌生熟悉都是客人，请不用距离， 第几次来没关系，有太多话题。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 北京欢迎你，在太阳下分享呼吸， 在黄土地刷新成绩。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怀容纳天地， 岁月绽放青春笑容，迎接这个日期。 天大地大都是朋友，请不用客气， 花一世锦带笑意，只为等待你。 北京欢迎你，像音乐感动你， 甲乙丙丁不是我说，还有就是汪峰的北京，声嘶力竭地唱出北漂们的心声，我们在这儿欢笑，在这儿哭泣，寻找失去。北京是一个形容此时所有北漂梦想的依托，我想北京本身并没有好或不好，它只是包容了所有后面呢是不是编辑有一些问题哈，就总之啊就是挺好的哈，就这意思吧。 Fly 沈西不悲伤说啊，汪峰创作了《北京北京》，我的手机里保存至今的一首民谣是旅行团的《北京夏夜》。艾瑞斯云朵也说，《北京的桥》小时候的歌，这歌呢跟大碗茶很相似。蔡国庆呢特别适合唱这种京味的歌，那是一代人集体的回忆。广宇也说，我小时候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最多，太好了，《北京欢迎你》是我上奥运会服务时最爱唱的，特别喜欢。 为你开天地，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 北京欢迎你， 天地，岁月绽放青春笑容，迎接这个雨季。 天大地大都是朋友，请不用客气。 花影诗情带笑意，只为等待你。 北京欢迎你，像音乐感动你，让我们都加油去超越自己。北京欢迎你，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有勇气就会有奇迹。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 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 北京欢迎你，在太阳下奔向无锡， 在黄土地刷新成绩。 刚才我们说到了小柯，他呢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虽然说在为北京欢迎你谱曲时是他第一次使用纯正的中国元素进行创作，但是呢在这之前他也用流行的方式写过一些关于北京的歌曲，比如说收录在专辑小柯2002之中的北京秋天的黄昏，这首歌呢就是以吉他和钢琴为主，那么这些呢也是小柯的一个标志之一哈，偏向这个校园民谣式的一个曲风，那么也是整张专辑之中最接近前两张专辑风格的一首作品，一起来分享小柯的《北京秋天的黄昏》。小石头说，钟鼓楼还是更喜欢94版红馆演唱会的现场，何勇的父亲弹三弦很卖力，何勇介绍说，三弦演奏何玉生我的父亲，瞬间台下就燃起来了，当时还有窦唯的笛子也是神来之笔。两湖先生说，我去过两次钟鼓楼，一次黄昏时上了银锭桥，一次夜里抵达银锭桥，相同的是两次都是很多人堵在桥上，十分喧嚣，人们笑着开心得很。 在忧伤的青春的身旁睡吧，梦见你扶着我的肩膀，说你见不到我会心慌，问你会不会永远爱着我，你说会啊。上了门窗，让我消失在每个晚上，在北京的秋天的黄昏，你懂吗？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殷超，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今天我们来聊的是歌声中的北京故事。我们分享完了小柯的《北京秋天的黄昏》，我们再来说说老狼的《北京的冬天》。 这是他呢在2007年发行的专辑中的同名主打歌曲。虽然说宣传的时候啊，老狼一直强调自己和当年听校园民谣的那群人一样，岁数呢已经大了，要唱一些符合年龄啊、贴近生活的这样的歌。但是呢，从这首《北京的冬天》当中，还是能看到民谣的影子，是吧？毕竟这个歌曲的创作人是玉东，校园民谣系列合集中收录过很多他的作品，还有老狼的《虎口脱险》也是由他创作的。一起来分享老狼的《北京的冬天》，估计啊，再往后天越热，可能更爱听这首歌曲。 嘴唇变得干裂的时候，有人开始忧愁，想念着过去的朋友。北风吹进来的那一天，候鸟已经飞了很远，我们的爱变成无休的期待。冰冷的早晨，路上停留着寂寞的阳光，拥挤着的人们，里面有让我伤心的姑娘。匆匆走过的时候，不能发现你的面容，就在路上幻想我们的重逢。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丢失的冬天让我无法拒绝。 鸽子王说，今天的北京和以前的不一样，今天的中国也和以前的不一样，三个感叹号。山河说，北京秋天的黄昏我听了8年了，一直很喜欢。往事如风不如烟说，还有一首歌也是小柯的，叫《北京爱情》，也不错。柠檬不萌说，这个说到北京的秋天呢，我了解最多的就是香山的红叶和钓鱼台的银杏大道，但是长这么大从来没亲眼去看过，我懒得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嗯，我也这么觉得亲。 躲避着节日里欢乐的地方，远方的城市里是否有个人和我一样，站在窗前幻想对方的世界。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 很多在北京土生土长的音乐人都为家乡写过歌，比如说汪峰当年写了一首《晚安北京》，后来这首歌呢成为了他的一个成名作。2007年在摇滚道路上进行了多种尝试的他，希望回归到当年的硬摇滚风格中去，于是呢就给当年的成名作写了一首姊妹篇的歌曲，叫做《北京北京》。那么他呢写这首歌是希望能用当时的状态来看待自己生长的城市，那么这个状态呢恰好也是很多生活在大城市中的人们的心声，于是呢歌曲随着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的热播火遍了全国。